歌唱新北京， 北京广播电视台正在面向全球征集 歌唱北京原创歌曲， 唱响属于你的北京旋律。 北京城市广播1073，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0点整。FM 1073 AM 1026，北京城市广播1073，在你身边。 北京城市广播气象服务。 好，听众朋友，和您关注一下天气情况。今天傍晚到夜间阴有雷阵雨转多云，南转北风二级左右，最低气温25度。明天白天多云转晴，北转南风二三级近四级，最高气温36度。总体来看，今夜的雨和明天的高温对于交通出行呢都会造成影响，请您外出时要多加注意交通安全。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财富大搜索。财富大搜索， 这里是北京，老百姓手中的存款正在一点一点积攒起来。 工作多年，如何获取稳定收益，规划积蓄，抵抗风险？ 股票、外汇、黄金，聆听金融专家的经营布局理念。 保险、理财、信托，选择适合您的资产配置方式。 FM 107.3，北京城市广播，周一到周五晚上8点， 这里有权威的投资专家，靠谱的理财能手， 60分钟纵观金融市场格局，体会投资理财乐趣。欢迎收听财富大搜索。 听众朋友晚上好，欢迎您收听 FM 107.3北京城市广播正在为您播出的财富大搜索，我是主持人香露。在节目一开始为您送出的是投资资讯，您将听到以下内容。央行定向降准 0.5 个百分点，释放流动性7000亿元，对股市影响几何？明天起油价再次下调，本周起货币基金快速赎回额度最高10000元。股市收评环节，我们将连线专家为您分析今天的股市走向以及热点板块。在财富访谈时间，将和现场嘉宾一起聊一聊降准了为什么银行股跌了这个话题。好，马上来关注今天的投资要闻。 财经市场风云变幻，如何能规避风险快人一步？ 突发事件猝不及防，如何能提前预知巧借东风？ 欢迎收听财经风云榜。 首先来看股市，今天两市高开低走，尾盘沪指再度跳水，跌幅超过1%。创业板指数早盘持续高位震荡，午后翻绿。央行昨日正式宣布降准，并且鼓励银行实施债转股项目，债转股概念股受追捧。人民币对美元跌势扩大，航空股受挫，中国国航午后跌停。今天截止收盘，沪指收于2859.34点，下跌1.05%；深圳成指收于9324.83点，下跌0.90%；创业板指数收于1538.57点，下跌0.72%。从盘面上来看，采掘服务、白酒、债转股、自由贸易港、次新股、海工装备等板块涨幅居前，机场航运、钢铁、煤炭、银行、水泥、券商等板块跌幅居前。接下来我们连线资深交易人张小青，请他来分析一下今天的盘面情况。张先生您好。 你好，肖路晚上好，大家晚上好。 你好，今天我们是迎来降准的第一个交易日哈，那么上证50是大跌近2%，银行股也是大跌，您分析原因在哪里？ 今天公布降准消息以后，市场如预期的出现了高开，那么高开之后呢，逐级回落啊，全天以阴线收盘。那么其中的上证50、沪深300一些主要的权重股呢，跌势呢相对明显一些。那么就其原因而言呢，从短期看，主要原因一方面在上周五的时候，市场对于降准已经有一定的预期。那么利率期利好兑现之后呢，市场有些短线的这个获利卖出。 其次降准之后呢，市场多出一个新热点，就是有关债转股方面。那么在目前市场整体资金面并不宽裕的情况下呢，出现新热点之后，也分流了一些活跃资金，去扑向这些新热点的个股啊，所以类似的债转股个股涨停不少。那么除了短期的因素之外呢，就银行股今天在降准的利好的背景下，出现了较为明显的创新低的迹象呢，我个人理解呢，主要还是来自于宏观面，例如贸易摩擦啊，尤其是涉及银行比较深的去杠杆的深化。这里面就包括很多银行方面的细节，例如信贷和财政政策的进一步紧缩啊，资管新规出台之下的银行非标业务的停滞，包括近期非常热衷大家讨论的就是有关债券啊、信用违约，还有股权质押风险频发。那么这些因素呢，对银行股利好兑现之后呢，整个短期对银行股的增量买入资金就会变少，所以出现这个明显的一个怎么说呢？折价的行情，应该说还是有一定内在原因的。 那您对银行股的中长期走势持什么样的一个观点？ 银行股目前我刚才特地看了一下啊，目前26家在 A 股上市的内地上市的这个银行股当中呢，有16家都是跌破净资产，其中最明显的像华夏银行啊、交通银行打折都达到了将近7折，也就是净资产要比股价高。那么这种情况一般在大多数的市场里面是比较难以出现的哈，因为净资产往往代表的是企业最核心的一个价值。那么在这个里面出现这么多的啊，26家中有16家跌破净资产而且打折这么大，可能我们对反映出市场的一些交易人士对银行股自身的含金量啊，尤其是一些隐含的资产的这个负债水平啊等等，有一定的这个不同的看法。所以就目前银行股的如此大的净资产的这个折价率来看，应该充满确定性的方面呢是不够的啊。短期之内呢，如果说没有一个充分的信息披露方面来保障的话，那么银行股可能短期之内呢还难以有一个止稳的一个表现。 好，我们再来看今天市场上的一种观点哈。有人说，当然也是机构啊，说六月底 A 股遍地是黄金啊，我想说您大胆您先买，不知道您是持什么样的观点。 我今天碰巧也看到了这份这个研究报告啊，那这是一家券商卖方机构给出的研究报告，它主要的观点呢就是 A 股目前的估值水平啊已经再次回到历史底部区域，全部 A 股的总体市盈率低于2016年啊2月份两次熔断之后的水平，权益类的资产呢，已经具有绝对的投资价值。无论是从中短期的绝对收益，还是中长期的相对收益来看，那么在大类资产当中呢，就具有非常明显的优势。那么针对这篇报告，我也仔细拜读了之后呢，我发现它主要立论的依据啊，就是这个市盈率。他认为呢，目前 A 股市场当中啊，低市盈率，也就是指啊动态市盈率30倍以下的个股呢，达到1400家，占整体 A 股3523家的41%。所以目前的估值水平呢，遍地就是黄金。那么我个人理解呢，它可能如果再考虑一下以及就是整个市场最重要的供求关系的话，针对它这个利润呢可能会有所商榷。因为我们可以看到整个市场的整体资金总量呢，也就是目前在53万亿之下。那么目前 A 股呢在2016年2月份的时候，当时只有2000多家，没有到3000家。那么市值已经是53万亿了，但是我们现在已经到了3500家，还是53万亿。当供求关系失去平衡之后呢，唯一的方法呢，只是每一只股票呢都要勒紧裤带啊，它的估值等含金量啊都要会下降啊10%到20%甚至于30%这个水平。所以目前看，六月份之后遍地是黄金呢，还是得要区别对待，可能有一部分，例如说大消费类的、新经济类的，可能目前呢，调整之后呢，是有黄金的这个买入机会。但是针对大多数，由于整个市场的供求关系失衡，资金面无法充分的体现，这个个股的价值的情况下呢，可能还不能说是整体遍地黄金，还是要 挑挑拣拣才行。 好，他这个机构研究报告当中谈到的是估值在30倍以下的占比是达到41%， 41%，对，占到41%。 好，谢谢张先生的分析和介绍，谢谢您，我们下周再连线。 好，我们下周见。再见 再见。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财富大搜索，大家呢也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财富大搜索，就是我们节目的名称啊，把您想要问的问题发给我们，那么我们也会在第二天跟专家连线的时候啊，加入我们听众朋友感兴趣的问题啊，也希望我们的节目更多的和大家互动啊。那如果您是股民，或者是您是这个理财的爱好者，都可以把我们每天节目所涉及到的不同领域的问题啊发过来，然后我们在连线专家的时候呢，适当的加入来自听众朋友的一些高见。那大家可以关注我们的公众号财富大搜索。我们继续来关注重要的资讯。我们再来解读一下央行宣布降准的消息。央行宣布从今年的7月5号起下调工农中建交5家国有大型商业银行和中信银行、光大银行等12家股份制商业银行人民币存款准备金率0.5%，同时下调邮储银行、城市商业银行、非县域农村商业银行、外资银行人民币存款准备金率0.5%，共计释放流动性7000亿元，这是央行年内第3次降准。25号24时，新一轮成品油调价窗口将再次开启。此次油价调整为每吨汽油下调55元，柴油下调55元，折合92号汽油每升下调0.04元，95号汽油每升下调0.05元，0号柴油每升下调0.05元。按照一般家用汽车油箱50升来估测，加满一箱92号的汽油大约节省2块钱。6月22号下午，13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3次会议闭幕。不过，备受关注的个人所得税法修正案草案并没有提请本次会议表决，或等待个税法修正草案修改后再审。在分组讨论时，多名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提出降低综合所得45%的最高税率，在专项附加扣除中增加养老支出，酌情提高5000元起征点，加强对企业家等高收入群体税收征管等建议。最高人民检察院党组成员、副检察长童建明近日介绍，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充分发挥检察职能为打好3大攻坚战提供司法保障的意见要求，严厉惩处擅自设立金融机构、非法吸收公众存款、集资诈骗、网络传销、高利转贷以及校园贷、套路贷，从严惩治金融从业人员搞权钱交易、利益输送、内外勾结的内鬼，以及进行内幕交易、操纵市场的金融大鳄。三大攻坚战是指防范化解重大风险、精准脱贫、污染防治。明天起，北京城市副中心控制性详细规划草案现场公告展将开放，今天现场展览向媒体开放。住房方面，以直住平衡为导向，新增住房约18万套，适当提高以公租房为主的保障性住房和以共有产权房为主的政策性住房的比例，动态调节住房供给，实现城市副中心住房供需平衡、直住就近平衡。我们再来关注中兴通讯。今天早上，中兴通讯 A 股股票从6月13号复牌之后，首次打开了连续跌停板。尽管打开了连续跌停板，中兴通讯股价上攻走势依然比较弱，截至收盘再次跌停。而随着中兴通讯事件中间多次出现变数，多家基金公司在原来基础上将中兴通讯的估值调到更低的水平。据统计，一季度末共有189只基金重仓持有 A 股中的中兴通讯，合计持股数量达到 1.87 亿股，仅有兴权合一灵活配置 A 这一只基金持有 H 股中的中兴通讯，持股数量为 2309.66 万股。按照此持股数量测算，假如这190基金仍持有这只股票，截至目前大概浮亏近36亿元。再来关注人民币汇率。今天在岸人民币对美元收报6.5240， 上一个交易日收于 6.4964， 贬值276个基点，是2017年12月28号以来的新低。离岸人民币对美元跌幅也扩大到了 0.5%， 比上一个交易日收盘价跌近400点。早盘连破 6.53、6.54 关口，连续8天下跌，为2016年以来最长连跌记录。上周美元冲高回落，最终小幅收低，不过整体指数依然维持较强的上涨势头。美联储主席的鹰派讲话、美国经济前景向好、新兴市场资金流入美元等因素都支撑着美元。6月1号，证监会和央行联合发布指导意见，将互联网货币基金 T+0 单日快速赎回的提现额度限制在1万元，同时给出一个月的过渡调整时间。从6月中旬起，基金公司、三方销售及银行渠道陆续发布公告，本周内将快速赎现的额度调整为1万元。自从宝宝类业务发展以来，不少平台都开通了信用卡还款功能。由于货币基金的快速取现限额1万元影响了信用卡还款功能，此次业务调整开始之后，部分基金公司选择关闭了信用卡实时还款功能，请投资者提前做好还款安排。最近6个月，俄罗斯世界杯不断爆冷，吸引了全球的目光。那么在金融赛场上，俄罗斯的去美元化速度也让市场震惊，抛售其持有的近一半美国国债，同时大举买入黄金。黄金储备价值历史上首次超越其持有的美国国债的价值。根据美国财政部上周公布的数据，俄罗斯在4月将其持有的961亿美元美债狂减一半，出售了大约474亿美元的美债，这还只是其中的一部分。俄罗斯在3月的减持规模就达到了160亿美元，2月减持了93亿美元。过去6年，俄罗斯持续卖出美国国债。与此同时，俄罗斯已经连续39个月在增加黄金储备，成为全球第五大黄金持有国。自从2000年以来，俄罗斯黄金储备增加了 500% 以上。尽管如此，这还低于他们原来设立的对抗地缘政治风险的储备目标。好，我们再来看几条公司快讯。万东医疗公告，公司的控股股东计划在两个月内增持公司的无限售流通股，增持资金为不低于1亿元，不高于1.4亿元，累计增持比例不超过公司已发行总股份的2%。瑞贝卡今天晚上发布公告，6月22号公司控股股东将在第一创业质押的9000万股公司股票提前购回，并且办理了提前解除质押登记手续。此次解除质押后，控股股东质押公司股份数为 1.39 亿股，占其所持公司股份总数的 37.6%， 占公司总股本的 12.29%。 宇顺电子公告，为盘活存量资产，促进主营业务发展，公司拟将位于深圳市的四套房产出售，合计大约 1.68 亿元。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资讯部分内容，欢迎大家继续收听财富大搜索。 上班这些年努力如何不白费， 辛苦一辈子积蓄如何不贬值。 俗话说，你不理财财不理你， 可要是我理了财还亏了呢。 比钱生钱更重要的是别让钱吃钱。 2018年，财富大搜索节目全新起航，新内容，新面孔，为百姓的钱袋子寻找稳健的投资方向。 周一至周五，每晚8点到9点。 好，这里是财富大搜索，欢迎大家继续收听。下面有请我们今天的现场嘉宾，来自华创证券喜阳财富管理中心的高级投顾程建新。建新你好。 大家好，主持人好。 下面呢，要和建新首先来关注的是这个降准对于市场的影响哈。今天的降准呢，市场是高开低走哈。那么银行股，很多人认为 降准每次对银行股来说都意味着啊，它有更多的流动资金了 啊。 那这次为什么很多银行股都跌了？我们得说说这次降准的一些具体的内容哈。我跟大家念一念啊，就是央行表示鼓励五家国有大型商业银行和12家股份制商业银行运用定向降准和从市场上募集的资金，按照市场化定价原则实施债转股项目啊。所以今天呢，和债转股有关的公司涨了、 嗯、没错， 但是和银行有关的这些股票就跌了。你跟我们分析分析为什么这一涨一跌。 咱们看啊，咱们说了这个，它就是咱们是降准了吧，对吧？它是给了银行的一些钱，说白了就是给银行你去放出去嘛。咱们还先不说今天这个事儿啊，放出去之后我们银行就接着赚钱。但是咱们现在发现了有两个问题啊，就是出现在这市场上，就是我们看到，首先它是给了一个说我们的就是目标，说你要支持债转股，对吧？ 嗯， 那这是给了一个限定的这么一个范围。那另外一个，其实如果我们看到没有给这个限定范围的话，它还有是支持一个小微企业。 嗯， 那小微企业其实咱们刚之前也是和不管说咱们去说了是哪一个行业来说，目前我们发现小微企业在我们这个大市场的一个调整情况下，每个行业的小微企业目前正在处于一个非常艰难的期间。他现在其实不是说我有钱就需要管你贷，但是他现在这个处境就是由于在本行业正在轮动之中嘛，我小企业现在是想着怎么生存的，它不一定需要这笔钱，所以说你放了水我也不一定能用得着。所以说市场现在这个环境来说，你今天也是说之前咱们会看到说我们降准了，市场上一片呼声，哎呀我们流动性来了，对吧？但是也会发现今天的这个事儿出来以后，大家也是开始的时候早上起来觉得跟着之前会一样，但是越来越发现就大家反应过来了。所以说我们看到全天会有这么大的一个走这样一个就是说我们看到高开低走这么走势出来了， 嗯， 是这么个情况。 好，你刚才谈的是这个小微企业啊， 嗯， 那这个债转股对于银行来说又意味着什么？能给大家通俗的解释解释什么是债转股吗？ 是这样，就是咱们其实有时候咱们说了，你就是借钱对吧？还是说就是咱们就是先不说这么深，就是两个人借钱，你肯定是说我借你多少钱，我有一样什么样的利率我还给你， 对 对吧？是这么个事儿。但是这个债转股是这样，它有可能我这个债我不让你还钱了，我给你转换成持有这个上市公司的股票， 嗯， 是这么一个。资金的一个流向或者一个变动的一个方式，它是在支持这件事儿。 就是原来啊，上市公司它要借钱，它要发债，对不对？ 对， 给一个公开的这个利息， 嗯， 大家呢爱买不买， 没错。 有的时候呢一下子就卖完了，有的时候呢大家都不理不睬的，是吧？ 对。 那不管怎么说，总之卖出去了啊，这个债券卖出去了，或者说那钱顺利借到手了， 嗯， 但是借钱容易还钱。那几家欢喜几家愁， 没错。 那有的企业他就还不起钱了， 对， 还不起钱了，说要钱没有，要命有一条，你要不要？那也不行啊，这咱不能干违法的事儿啊，对不对？ 没错。 说那我这企业还有点股份， 哎， 要不你成为我的股东？折一下是不是？ 没错， 打折卖给你点股份，是这个意思吗？ 对，这个就是他也跟意思说差不多，但是他这个债里面，他其中有个条款，就是我的债可以，就是我怎么样就换成你的股份了？其实 怎么换呢？ 就是他就是具体会有具体的一个规定吧，其实不一样。但是说我们这些事儿，就像您说的似的，如果我的债我不用钱去还，或者说我可以按一种就多少的价格给你转成我们的股份，是另一种还的方式。 是 啊，是这样的一个事儿。所以说能看出来哈。 那这个跟银行又有什么关系呢？ 去银行去支持这个项目嘛。 嗯， 银行现在其实它的一个就是还款的保证来说，其实也是一个多元化的这么一个还款保证了。对于银行端来说，银行说我要借你钱。对吧？其实也是有债权方，但现在是我就像刚才您说的似的，还钱就难了嘛。 嗯。 但我这样的情况下，其实还是可以帮助你去多了一个还款的渠道。那另外，这是银行自己本身啊，它比如说咱们一些像 AMC 的一些资产管理公司，它也会向银行融资去，就是去作为一个上市公司的债权人。 嗯、那 他 也去。 对 债券嘛， 对一样的，就是说对于他来说，银行去借你这些资产管理公司的钱，其实也是有这样的一个保证金支持。 那应该对银行是利好啊。 对，但是现在就是这么一个问题，就是我们去借钱的这个公司，这就是需求钱的这一端，其实不像就是咱们光放水，但是说水没地儿流。他们刚才咱们说过最就是说小微企业的债转股，问题就是小微企业现在它不是说 你来了钱我就需要，但是说我现在没准我拿来钱都没有办法把我盘活的这么一个状态。 嗯， 因为咱们不管是分，咱们之前应该分析了好多好多企业，发现，而且不管说我们今天的一个今年的一个投资逻辑来说吧，都在看龙头，因为我们发现我们的现在整个的行业结构在慢慢的去转变，我们的转变的调整方向就是帮我们的一些就是说就是行业里面其实一些不太行的企业，就是去掉落后的嘛。保证我们的那个排头兵 换句话说现在是一个出清的时候、 啊、 就是优胜劣汰的时候，那有些资产恐怕就会成为呆账坏账， 没错， 要不回来的， 没错， 对吧，谁负的责任那谁来承担，是吧 对对 对, 对， 谁借的钱那谁来还， 没错， 对吧，没有人管你了， 嗯 嗯，所以你的意思就是说这个目前是这个大鱼吃小鱼的这么一个阶段， 对， 所以注定对于银行来说就会有一些资产它是要不回来了， 对，它所以说它虽然说我们支持它了嘛，但是我们还是说需求那一端其实就是没有办法去满，就是等于说满足我们下面支持的这种需求、嗯、所以说我们看到表面上还感觉银行其实今天受到了一些放水的一些利好，但是说从我们看到一些实际的情况来说其实影响并不大，所以能看到今天市场的那个走势的一个反应嘛。 嗯，以前我们说每次降准啊这个钱啊都会流到房地产市场今天我们再看房地产市场反正也是跌的比较多， 没错， 你看这个龙头万科啊跌了 5.73%， 嗯， 非常大的。 对，因为很简单，就刚才就咱们从开头给大家去说了，因为这一次降准是他已经给大家圈定了这么一个范围在这儿、 嗯。就没利好到这儿是吧， 对，所以我们房地产就说的稍微逗点，就是今天不小心被抛弃了。 嗯， 是这么一个事儿，就我们看到今天房地产其实也是稍微的有所不高兴吧，能看出盘面上也走了一个不高兴的行情。 原来都是支持的是吧、 哎、对对对。 不管怎么样绕道都能过来，但今天好像被遗忘了、啊、是吧， 没错没错，是这么个感、嗯、所以是这么个感受吧。 好，那前面我们也跟连线的嘉宾聊了，就是说这个银行股现在跌破净值的很多， 没错， 而且呢最高有的都打七折了、 嗯、 那你认为中长期来看银行股有没有投资的价值、 嗯、 最近这个是一个持续讨论的话题 啊 有人说这银行股还有投资价值啊越来越有投资价值啦啊，遍地是黄金啊、你怎么来看， 是这样，其实我们不只是银行股来说吧，刚才都咱们也说过、嗯、其实它也有一份券商研报说全都是黄金是吧，但是咱对咱们说了一咱们记得是上期、 嗯、 还是上期跟大家说了一个问题，就是现在的估值这么低是不是应该觉得就是黄金去捡了，但是我们个人认为啊现在不太是这样的情况，因为一直在强调产业正在调整，每一波调整其实是我们估值重估的这么一个过程、 嗯、是 刚才咱们连线嘉宾 重估啊，不是按历史的那个观点来看，是 连线嘉宾刚才也说了，之前你去和之前比当时的市场体量和现在本身就不一样，当时的环境也不一样，所以说我们现在这种状况造成了我们重估，也许说遍地是黄金其实咱们说不到，但是我们看到只能说我们能看到了机会，但是投资的机会在哪儿我们应该慢慢的去寻找，而不能说就是不能太认同他刚才那么那个观点吧、嗯、 对，有观点说呢 A 股的整体估值水平哈、啊、目前是在16倍左右，已经低于2016年2月两次熔断后的水平。 嗯， 而这个低估值水平是在上证50和沪深300公司估值略有提高的情况下实现的，也就是说这边还拉了一下要不然更低了是吧，换句话说他说很多的中小市值的公司的估值是显著低于2016年2月两次熔断之后的水平的。 嗯， 特别是中证1000这个小公司更多啊， 嗯， 那已经跟当时相比跌了一半了还多，哎，所以他是从这个角度来分析。 对，但就是刚刚还说嘛，因为当时本身处在的一些经济环境或者说一个体量是不一样的嘛。嗯、现在就是一直在，我们也发现现在的规律，比如说我们看到一些像那些估值比较猛的一些大的一些周期性行业，对吧？现在也是在慢慢的走出周期性，或者说在我们一些政策引导下，慢慢的回归出另外一种常态。所以说，从一点带面的情况下，我们所有的行业其实也是目前处于一个估值在做重新计算的这么一个状态。 哎， 所以说我们一对比，其实不一定是什么样的。 嗯， 刚才啊， 嗯， 建新谈到了一个周期性啊， 嗯， 那其实在一个大的周期当中，我们是很难用历史的一些经验来进行预测的， 没错， 因为你是在一个大的周期当中啊，有可能很多资产都要重新的定价， 没错。 我们即将进入这一节的广告，广告之后呢，跟大家来说一说啊，我们目前到底处在一个什么样的经济周期当中呢？稍后见。 1504年，达芬奇创造了蒙娜丽莎的微笑，今天这幅画收藏在卢浮宫，成为绝世经典。你想过吗？如果画中人会说话，他的声音会是怎样的？ 有很多经典需要用心倾听。2018，跟随北京人民广播电台，一起听见经典。 FM 1073 ，AM 1026，北京城市广播。 北京城市广播气象服务。 好，听众朋友，和您关注一下天气情况。今天傍晚到夜间阴有雷阵雨转多云，南转北风二级左右，最低气温25度。明天白天多云转晴，北转南风二三级近四级，最高气温36度。总体来看，今夜的雨和明天的高温对于交通出行呢都会造成影响，请您外出时要多加注意交通安全。 这里是北京，老百姓手中的存款正在一点一点积攒起来。 工作多年，如何获取稳定收益，规划积蓄，抵抗风险？ 股票、外汇、黄金，聆听金融专家的经营布局理念。 保险、理财、信托，选择适合您的资产配置方式。 FM 1073，北京城市广播，周一到周五晚上8点， 这里有权威的投资专家，靠谱的理财能手， 60分钟，纵观金融市场格局，体会投资理财乐趣。欢迎收听《财富大搜索》。 北京时间晚上的8点31分，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财富大搜索，我是香璐。今天我们的嘉宾呢是来自华创证券喜阳财富管理中心的高级投顾程建新。建新你好。 哎，听众朋友好，主持人好。 其实有时候我们炒股也好，或者是做投资也好，不能仅仅看当下、看当年啊，还得把这个跨度啊放到5到10年甚至几十年这么一个范围啊，因为我们是身处于某一个时代啊。 没错， 这个我们没有办法选择，但是我们可以选择的是在这个时代我们做点什么。 没错没错没错。 下面我们来说说周期啊。最近网上呢有一篇文章又火起来了。这篇文章呢其实呢是原中信建投首席经济学家周金涛先生的一些观点。他在2016年3月16号做了一个演讲啊。他说这个人生有3次财富机会。那基于呢他对于经济周期的一个理解。他谈到一个重要的这个经济周期啊，叫做什么周期呢？叫做康德拉季耶夫没有司机啊周期。 嗯， 是60年循环一次，就像中国人所讲的这个甲子一样，循环一次就是这个叫做康德拉季耶夫周期啊。我们可以简单的理解它叫做康波周期啊。 对对， 分为经济的回升期、繁荣期、衰退期和萧条期。我们先不联系现状啊，我们先来说理论啊。那这个回升、繁荣、衰退、萧条，在不同的这个领域里面它有不同的解释。有一种说法叫美林时钟啊，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过。那下面呢我们请建新给大家讲解一下啊，这个回升时期有什么样的特点，繁荣时期、衰退、萧条都有什么样的特点，不同的这种比如说商品啊、房地产呀、股票啊，都是什么样的一个走势？我们从宏观的角度来看看，是否有一些共性？ 是这样，咱们看这个四个时期，其实咱们说的刚才这四个时期名字好像很那个，就是很高大上啊。咱们其实说的稍微简单，就是以这个东西就是 一个事物出来之后先发展慢慢是好了之后就好过头了，好过头之后你又得就是慢慢的就是让它温度稍微降一点，然后就往下走，其实就是这么每一个事件都是这么一个回升的一个阶段， 越走越不行， 对、就是、 越不行之后呢新的又诞生了， 对，先开始往上走，然后再往下走，再往上走，再往下走，其实就这么一个循环。其实刚才您刚刚说是对应的我们每一个投资的一个状况，其实也是在这个就是在每个周期里面都有不同一个投资的一个我们应该去抓住的一个点吧，比如说经济发展的特别好的时候，其实我们去看去做一些什么大宗商品啊，这一类商品其实是非常好的一个，因为经济高速发展， 大宗商品， 对，这一块其实我们应该是就是在那个时期来说，这一块其实非常受到关注，而且我们其实说的俗一点就是能赚大钱。 那个在他的这个报告当中呢，演讲当中就谈到的是煤老板，就对应一下，就是我们在过去的这十几年当中，中国的经济是快速发展的，有一段时间是两位数的增长哈， 没错。 那么与此对应的就是我们身边多了一个群体，他所说的这个 对煤老板群体，我们看到当前要咱说点例子，就是发现煤老板，咱们当时也是开玩笑啊，说煤老板买东西都直接提现金，夸夸就往上整，所以说能看到那个时期其实对应的一个就是对应大经济来说，我们其实就是也是享受到经济之后的大宗商品嘛。 为什么经济在回升期的时候，大宗商品这些煤呀、或者是一些矿啊，都能够涨价呢？ 其实咱们刚之前在说一个周期性的这么一个就是行业来说也说过，因为那前儿我们经济回升或者乃至到繁荣之后，大家经济在发展嘛，其实也是很多建设性的，就是等于说国家正在慢慢建设和发展，这样情况下其实对于这些大宗商品来说就是一个他们也是跟人在涨价，这样的情况我们知道整个就是开始出现了能看到这些大宗商品其实由于提价给那些就是老板们嘛，我们看到能收到了很多钱，其实这么一个状况， 就供需决定的是吧？ 对，就是其实这个刚才咱们一直在说，咱刚说这个四个阶段，其实也是供需在进行不断自我调整的这么一个一个就是辩证的一个方法吧。 好，他的理论认为呢，在一个60年的经济周期当中啊，人生有3次财富机会，那这算是一次是吧？ 没错，那之后咱们其实还是按这个周期走，之后其实我们发现煤老板过去了之后又发现了有个吗，那词儿我也不太记得，就是你买房又赚钱了，你发现没，这种固定资产你买房又一次赚钱了，你买房完了之后其实又发现我们股票也能再赚钱，其实这就是对应我们每一个周期所我们应该能看到的每一个投资品种给我们带来的一个收益了， 就繁荣期是吧？ 对对对， 你各个方面都开花结果， 没错， 你的这个固定资产也增值了， 没错 啊，公司的这个股票 也 涨价了， 没错没错，这就是能看到，其实我们想看到每一个周期里面给我们对应的一个，就是咱们说到映射到现实来说吧，去能看到一些红利出来， 那事实证明就是房子是在煤后面涨的是吧？ 对对对， 而且涨的时间还稍微长一点， 没错没错，是这样的情况下，其实因为我们说在大周期里面，其实每个大周期其实也在套自己的小周期， 你看后面就去产能了，很多煤老板就干不下去了， 没错，这就是我们看也是说为什么说大周期里面套小周期的这么一个概念， 这得谈一下库存这个术语， 对，这库其实很简单，就是咱们刚才说大周期在那儿，但是我们每个周期都脱离不开我们刚才说的那个四个阶段，就是咱们回到库存看也是这个东西开始有了，大家觉得赚钱就开始慢慢往上提高产量，提高产量到了一定东西就开始过剩完了之后，这个东西就得由于市场自己的规律去调节嘛，调完之后也到头之后就开始往下衰退，因为你用多了嘛，对不对？因为大家都发现我本来之前没有，但是我现在一发现就是全都富裕，这样情况就开始慢慢衰退。其实这个周期就是刚才咱们说就是大周期里面又套了个小周期，但是逻辑还是一模一样的。 就是回升也好，繁荣也好，衰退也好，萧条也好，它里面也有不同的这个景气指数。 没错没错。 好，那再往后就是衰退。衰退 那对应的是什么样的资产降价，什么样的领域会挣钱呢？ 其实咱们说衰退的这一块，就是整个一个等于说感觉就是出现了一个大问题，就是我们看在市场上，就像咱们现在就是在周期这里面说的来是吧，就是就很就是你干什么事儿就不太能赚钱了已经。但是我们发现 这个话前两年听说过啊，干什么不挣钱然后什么都花钱。 没错，其实就是这么一个感觉。但是从在这里面的时候，你就是需要去用一点什么就是新兴的一些产业，能看去能不能去带动它一下了。但是这在整体的大面来说，我们的盈利是在不断下降的。其实你咱们从放了一个长的一个周期去看，其实你目前这个创业都是干什么都不如之前赚钱了。你要从长远上来看啊，你就会发现其实你还都不怎么挣钱。是这么一个状况。 刚才你谈到了一个新兴领域。 对。 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一个领域出现呢？ 因为它这个领域的就是我认为会在这一块去萌芽，因为这个东西是为了我们下一个周期去就是去提神的这么一种，只我们每个周期启动需要一个地方去带领我们。但是我们看到最近应该也是，比如说我们现在看到一些像互联网加呀这些东西，其实就正在慢慢的去带着我们在走这个周期，也是说他看看有没有成为后一个去接替我们新的一个就回升的这么一个起点。 就是在这个绝望当中产生希望。 没错没错。 希望当中呢又过于乐观。 没错。 最后往往结果又让你失望。 对，这些东西咱们其实都需要去慢慢探究它到底是能不能成为一个新的就是主导吧。但是从目前来看其实还是稍微有一些过。为什么？因为我们也是看了一些报告发现啊，就是我们对一些就是科技，咱们会认为现在的科技会成为就是新一轮嘛，但是说我们发现也已经有很多的就是资金去流入这儿，但是说从这方面来看，从这个小周期来看，你过多的资金流入就是代表了这个领域会形成了一个就是 小高潮， 高潮完了之后我们发现又要衰退。但是我们发现和大的经济周期一重叠，你就会发现一个不太好的一个我们就之后遇见的场景，就是两个都往下走了该，这样就不太好，就没有承接出来我们所希望的那个状态。 两个都往下走是不是萧条啊？ 对对对，会出现这种状况。所以说在就刚才咱们说的一个康波周期来说吧，目前这个咱们去重温一看，它会预测到说目前市场上确实会出现这么一个状况。而且我们看到其实它的其中一点啊，其实比较认同，也是刚才咱们其实谈到了一个问题，这种央行在不断放水，但是咱们会发现放水的作用是越来越小了。这就是我们现在目前就通过他的理论能套出的状况。因为我们发现刚刚也说过，你干什么，如果你放拉长来看，你干什么都不赚钱，其实就会影响到你所有的积极性。而且你会发现这个市场上其实再怎么放就没有用了嘛，这就是目前处的这么一个状况。 好。但是有人说了，这个康波周期的推动是靠技术创新推动的。那么这个技术创新或者说这个科技，也是推动整个社会前进的这么一个脚步的这样的一个动力。 没错没错。 那至于是哪个科技创新，现在有很多种说法。 对对对，就刚才不也说了嘛，就是咱们发现我们比如说像互联网加这种东西，其实咱们之前也是有带动我们周期在扭转的这么一个状况，只不过我们先有带动的点没有带动起来。但是我们说过萧条过后咱们之后还就会出现回升，其实我们现在就是已经苗头出来了。但是说我们现在应该是经历了一个黎明前的黑暗吧，就是说我们先去扛一下这个 东西。那么在衰退期和萧条期难道就没有什么可以挣钱的机会了吗？ 这个是肯定不行的。咱比如说啊，就是说你一生中只能富三次，那咱们去看看周围的人，你不可能觉得他是一生中只富三次。你会发现有的人只要抓住机会从头到尾都在富。比如咱说了一个不恰当的，比如说咱们说的一些 商人们的后代呀、啊，对不对？咱们俗称富二代，他的一生中都在富，他根本就脱离了经济周期这种状况。所以说，这种周期虽然给了我们一个大的提示，但是说如果我们能抓住其中的一个小点，或者说你抓住每一个行业的一些，因为它自身都有周期的嘛，你去抓住它每一个小的周期的一个就繁荣期来说，你是还是照样是能挣钱的，但是。一直在跟大家说， 那我们就具体到现在这个时间段是吧、 嗯、 不管是在衰退也好还是在这个萧条也好从整个世界的这个经济面来看的话， 嗯， 你认为有哪些？ 其实咱们其实很简单，就是我们需要看一个大方面，具体到行业来说，咱们得看上行业整个配比的一些方式，或者说行业的一个就是调整的一个方式。但是很简单，我们能看到其实你还是需要保证我的盈利，你的这个行业是有一个非常好的盈利，然后你的行业其实在一段时间内就是有自我保护的这种形式在出现吧，也其实也是非常好的一个去符合了目前一个大萧条环境的一个状况，就是你的行业是要有好的流动性，你的行业是要保值的，这两种行业如果你能它符合这两个方面的情况下， 嗯， 它就是机会就在这里头了。 嗯，好。那么作者他认为呢，就是刚才我们说的这个观点哈、啊 嗯、 来自于一位非常著名的经济学者啊，周金涛，因为他在07年的时候成功预测了次贷危机，在15年的时候呢、 嗯、 也预测了全球资产价格动荡啊、 嗯、 所以说他的业绩还是比较有名气的。他的观点呢是什么呢？就是说有几个机会你得抓住啊，一个是什么呢？一个就是刚才所谈到的大宗商品， 嗯， 是吧？第二个呢是房地产，是吧？第三个呢是股票，第四个是艺术品市场啊，像古玩啊这种东西。对，这个呢我们先不谈啊，我们谈前三个。 嗯， 您认为哪一个在目前这个阶段具备啊战略配置价值？ 这个战略配置价值的话，其实你要按前两个来说的话，目前其实不太好配置。你说从股票来说的话，其实你可以找几个点。 嗯， 因为从我也是就是拜读过他的一个就是想法嘛，他认为目前的状况其实我也比较认同，就是你要配备两个方面，就是保值的和流动性比较强的。 嗯， 刚才咱们就刚才听您的刚才就报新闻以后也是说，俄罗斯其实他整个国家也是在做这样一个调整，就是我们他就买入了黄金保值，买入了黄金流动性也是稍微比较好一些的，所以目前我们股票来说确实是能满就是对这两个方面能比较靠得住，就是一个你去找到好的行业能保值，你去找到好的一些就是股票流动性还比较好，所以这两个就是这股票这方面是我们值得去看的。但是从大的一个周期来看，其实我们目前的投资的一个理论要就是有所改变了。 嗯， 就一直就和大家去说的是的，目前来说你投机的一些投资，其实希望大家在做减少的一个投资投机性的一些做法，因为你发现你投机性的做法其实没有在做保值。 嗯， 因为我们为什么一直和大家去说的是我们要做一些价值投资，你价值投资最就是要满足的最低的一个要求的时候，你认为它是以后是向上，就是它的发展非常好，它发展非常好，所以另外一个想法就是这个东西非常保值，所以说这样的一个投资方法我们一定要做好一些转，就是最好这个转变吧，来符合我们目前这个周期的一些就是大的周期的一个就是在这里头的一个作用吧。 所以， 嗯， 金鑫的观点就是说，要保证有足够好的流动性， 嗯， 以及足够高的这个安全边界， 对， 或者说它盈利尚可， 对，就它是其实是能做到我们在投资它之后去能有效的保护住我们资产，叫保值嘛。 那我们说为什么大宗商品没有了呢？ 其实目前的经济一个状况来说，大宗商品现在不具备这么好的那么一个保值的这么一个， 嗯， 就是一个要素吧，因为它现在就像咱们说的来是，就是很多的一些大宗商品都是已经是过剩的这种状态了。 嗯， 这样的过剩这种状态，其实它已经不具备保值的那种效用了。 那再说说房地产， 房地产现在其实也是我们发现，就是我们居然是去库存这个东西出来之后，或者房地产在限制它的以后，也是出现了目前这么个状况。 嗯， 就是它的 值已经很在一个很高的高位了，它已经不具备我们所需要的，我们目前在这个周期里面需要这么一个很核心的逻辑了。所以房地产目前来说，一是它不具备保值，另外一个我们会发现一个问题，就是它卖，咱现在就是说，不知道朋友们有没有去，就是有没有去了解一下交易来说吧，交易在虽然说有所就是下降，有所放缓，但是也能发现流动性也在慢慢的往下走，那这个也不符合我们现在的这么一个要求。那这样情况下，房地产也不是我们目前应该去投资的这么一个方向。 嗯，那按照所谓的这个周期理论的话，总有一天还是有机会的。 没错，这东西其实是就是这样，就是说刚才一直在说，就是这个我个人认为啊，它整个一个理论其实很简单，就是一个我们供需的一个就是自然的一个供需平衡的一个东西。 那么对于不同年代生的朋友来说啊，还能抓住哪次机会呢？比如说今年刚大学毕业的啊，今年工作已经十年了，换句话说吧，20岁、30岁、40岁啊、50岁啊，这四个人在一起，你认为他们分别还有什么样的机会在人生的不同的阶段需要去把握？ 其实很简单，因为我们说的那个整个康波周期是大概60年，你60年其实就会经，就是你只要能抓住一次繁荣期你就赚了。这是我们说大概有点，你每个小周期你抓住哪个都能赚啊。比如说你突然间唱歌好，你就大明星了，其实你也能赚。但是刚才您说这个四个分类来说，因为咱们通过那个刚才这个就是他的一个理论出来之后，19年年底，就19年都到头了嘛，对不对？我们发现另外一个周期会，就是有大概率是我们的新周期要起来。那这样的情况下，需要你具备两个情况，你才有可能抓住这一次机会，就是你起码有一定的积累的一些财富，你有一些财富，或者你有一定的一个社会阅历的这一类人吧。 哦，那就不能是20岁了。 对啊， 那怎么也得是40岁吧。 对，从40岁开始的时候，就40岁左右吧，这一群人他会满足一些我们这样的条件， 就是又有人脉又有阅历还有点钱， 有一定的财富积累了，所以说这样的人群会在这就是首先会面就是遇到他的一个发财机会啊，是这样，是这么一个状况。那我们比如说小一点的，那你就稍微的退后一些吧。就是比如说你在他的一些慢慢成长之中，如果他还，因为我们的周期来说，大概是10到15年吧，好像是。那这样情况下，你还能是慢慢的去抓住一些尾巴，但是你也不用着急。但是还是目前来说，还是40岁左右的这一群人吧，还是机会比较大一些的。 就是结合目前这样的一个走势哈。 没错没错。 那作者的这个观点哈，或者说这个周期理论，你认为还有哪些值得推敲的地方，商榷的地方？ 就因为毕竟是这个等于说，比如说咱先我从最开始来说啊，给大家去就说点也是咱个人的想法，因为毕竟 您慢点说，我们要反映一下。 对，因为毕竟这个理论是个俄罗斯人提出来的，对吧？他们的国情或者一说就是受到经济环境也是不同的，对吧？这是一个很大问题。而且我们从这个作者来说吧，他所去印证的都是说已经发生过的事情，他去把这个事情往里去搁。但是呢，我还是个人认为，就是很理论还是非常简单的，就是其实这个他说的这么四个点，其实最后就是背后里就是一个供求的关系。你供求现在我们知道会有一个叫两个词儿，就是两个词儿说太专业了吧，就是给大家去形容一个东西，就是我们有甜头赚，我们就会慢慢的把这个供需就往上抬，或者直到我们发现甜头没有了，就是对于商就是提供者来说甜头没有了，对吧？那之后就会抬，但是这事儿不会停，就是这帮提供者就会出现了一个问题，就是我们慢慢吃亏到不行之后，我们就开始往下降到我们再有甜头，其实很就是一个简单的供需关系。所以说这种情况下，我们不要说感觉上这个周期会给我们带来一个指导性，其实你要看透背后的逻辑就好。所以他推敲的问题就是他老在回顾之前吧，所以说有可能说你预测对了，但预测对的一个现象其实也是要结合目前当时的一个情况，所以说之后怎么发展大家还是简单的去看好我们市场上的一些变化就好，不用太去 迷恋他说的整个一些周期是否是这样。那毕竟理论是理论，咱们过的生活还是过的生活，你生活怎么样，就给大家举个不太适合的例子吧。如果我们哪天真去了月球，这个理论估计就不存在了。 可能很多人都在想、哎呀，如果让我回到04年，我肯定买10套房、 没 错，是吧？啊，或者再买做矿， 没错没错。 我借钱，我要去做开发商啊，等等。那如果真的让你回到当时当地，以你当时的心智水平和资源、你真的会做这样的选择吗？又未必了。换句话说，当一个新的周期来到你跟前的时候，当很多机会它以其他的方式呈现在你的面前的时候，尽管规律还是一样的，你是否看得清看得透，或者是有这个胆量呢？因为刚才其实我觉得不管是作者也好，还是建新嘉宾啊也好，都谈到的就是不管是这个大周期里面是怎么样的一个波动，它都套着好多小周期，就跟那股票似的，一浪它有好多小浪， 对， 说不定什么时候就把你给震出去了。 没错没错，其实就是这样。就是我还是希望跟大家去说的，就是理论归理论，实践归实践，咱们只要把握好咱们一些就是基本那个原则，我们其实比就一个或者和大家去一些分享的一些原则和方法来说吧，我认为其实你能其实破周期也不是不可能的。所以说也是希望大家去有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投资的心态就好。 原则啊，建新的原则就是说，一个是我们要有一定的阅历和资源、人脉，对吧？这个很重要。有这个你就不愁没有钱挣。 没错没错。 第二呢，就是挣的钱也别都造了，是吧？还是要留一点做投资用。 没错、 不管是投哪个吧，反正你得有钱可投啊，是吧？ 没错没错。 有的时候呢是现金流很重要，有的时候呢是项目资产，或者是其他的一些可投的东西更重要啊。那回过头来我们来说说钱应该怎么来处理啊。我们今天不谈资产配置的问题啊，就是什么阶段这钱啊我都留在手里，最好的方式就是第二天就能变现啊，这种好。什么时候呢我就给它全投出去啊，全买了这那的。你认为在刚才所谈的这几个阶段，这现金都该怎么来处理？ 就是这样，咱们发现看看，就是怎么说呢，就是现在这个阶段我们发现，哎，就是不管是什么样的一个资产吧，它收益都比较低。这样的就是它，而且 现在是吧， 对， 不管什么样的资产收益都比较低， 越来越低的情况下，其实这样越来越低，因为整个回报率是你的一个风险的回，就是对于你风险的一个补偿啊，对吧？你发现越来越低，所以说你去投这个钱就发现会变得越来越不值，所以你现在就不应该去把钱投出去。 就是我投100块钱，他一年才给我3块钱的这个利息。原来还给我6块呢、 对对对对对，就 那我就没必要。 你发现前年6块，今那个去年5块，今年就4块了，你就越来越低，越来越低。 那我干嘛呢？ 对，所以说你心情就不好，所以你就应该把这个钱先留在手里，去等着。一方面就是也是一种保值的方法。其实虽然说你投还是能挣钱，但是这个东西是对于你风险的一个，就是稍微的一个，就是减缓风险的一个对冲啊。这是另一个，就是 等着，就是我不要那3块钱了。 对对对， 我等着，等着一分钱没有。 也不是，就是你别全都投进去，咱不就是咱不是一就是感觉一把梭那种状态吗？但你需要把一些钱搁在那儿，但你别全搁在那儿，因为一条路是你可以留着，万一哪咱说的过夸张点啊，万一哪天突然来大机会了，你钱都进去了，你投不了， 就是等机会是吧？ 对，这是一个。那你换了另外一种方法，就是你看到它越往下降，其实你就是等于说呢，就这种风险的意识，就是风险的回报也在越来越降低。对于你投资其实是个逆向投资，因为我们投资其实一方面是保值，一方面就是为了增值嘛，这都不符合的嘛。 对，那应该怎么办呢？ 就是我们现在就是先观察着嘛。 观察着。好。所以建新的意思呢就是说，等到市场出现好机会的时候，我们手里要有钱。 没错。 那为了保持现在的流动性，可以买3%也好，4%也好的一些理财产品。 没错没错。 但目前市场还没有好的机会。 对，机会不太大嘛，所以说咱们现在就是从比例来说，就是稍微去投一点，但是不要把全部的钱都投进去，也保持一些流动性在手里是最好的了。 这可能也是在不同的经济周期理论当中啊，什么叫做现金为王的？ 这么一个道理，是吧？ 没错，没错。 按照这个作者的预测啊，就是今明两年，资金会相对来说紧张一点啊。我们也看到这个企业不是好多债券也都没法还了嘛，也能看出来这样一个前景的态势啊。为什么要降准？这背后啊也都有这样的一个逻辑在，是吧？ 没错，没错。 是。好，非常感谢程建新先生今天做客我们的财富大搜索。那今天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呢也转载了啊。周金涛先生的这篇文章《人生有三次财富机会》，也欢迎大家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财富大搜索。朋友们，接下来是旅行号1073，明天再会。 2018北京高招大型直播咨询，3月1号大幕开启。